它和生孩子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先说这第一条啊，主骨生髓。中医说呀，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是吧？在上几次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讲过了啊，什么叫阴极则阳生啊？说这人呢得严重的产后风湿，是吧？寒呢湿啊特别大，风湿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就发烧了，医学上叫风湿热，是难治的病，是吧？这叫寒极则生热，叫阴极则阳生。那么什么是阳极则阴生啊？你发高烧啊，人高烧到一定程度了，怎么着了？哦，人就会出现寒战啊，打哆嗦站立，是吧？说明烧得太严重了。这是简单的生活现象。他说这个跟那个主骨生髓有什么关系？你看人的骨头在人体当中所有的生命物质当中，它是最为致密的。所以请大家拿出你的健康笔记，在你的本上写上这么一句话，骨头上的病无小病。说为什么呢？你想啊，我们常说栋梁之材，栋梁之材，你这房子窗户坏了你换个窗户，是吧？瓦坏了你换片瓦，有没有说谁家的这个房梁坏了你换个梁啊？没那个，这个房梁要是坏了，那这房子就应该拆了重盖。所以呀，无论是这个关里还是关外，无论是这个江南还是江北呀，是吧？只要是在中国大地上，凡是家里要是盖房子，是吧？上梁封顶，这都是啊，赶上了娶媳妇生孩子一样的大事。那么这个道理，也就是告诉大家，梁，房屋之栋梁，在这个房屋当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如果把人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什么是梁啊？我们的腰脊椎，我们的胳膊腿这个骨头，这就是四梁八柱。所以不要动不动的我就有点颈椎病啊，我就腰椎压缩性骨折很轻，是不是啊？还有人告诉我呀，我轻微的骨质疏松。哎，今天咱把这话说到明处，是吧？啊，你不用去找我的学生看病，是吧？病在哪儿看？在医院看。说我在医院没看明白呀，没看明白不要紧呢，你在家打开广播，每天固定时段，你守着广播听博弈论坛，你不明白的，我全明白，是不是？所以说呀，今天听了这档节目的朋友，你就知道，骨病无小病。所以为什么老一辈的医师讲说伤筋动骨100天，你守着划口的7天就长上了，对不对？哎，其道理就是因为骨头是人体最致密的组织，肾管着它，是不是？那我们造 CT 啊，拍核磁啊，拍 X 光片，我们可以看着骨头，那平时我们看不着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骨头有病没病呢？哎，道理很简单啊，中医说齿为骨之余，牙齿是骨头的末梢啊。所以说骨头好不好，你不能说把肉划开到里边看骨头，你看不着，除非拍片子透视才能给大夫告诉你。那咱们自己可怎么看骨头啊？你照镜子看牙。所以今天呢，哎，记得第二句话写到本上，牙齿的好坏反映 骨头的好坏，是不是？那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说了，说我满口都是假牙，是吧？年轻的时候牙都拔光了，哦，那您这个骨头就没有尾巴了，露在外面的牙拔掉了，那通过什么看呢？通过你的听力。啊，中医又说了，肾开窍于耳啊，所以啊，人到中年提前耳聋的、耳背的，你的骨头也不好，是不是？你说那耳朵聋不聋，谁知道谁声大小，怎么比啊？不好比。哎，再说一个，那再说一个吧。中医还说，腰为肾之府，摇转不能，肾将疲矣。啊，这句话大家把它记住啊，啥意思啊？说山东有个孔府，是吧？那是孔老夫子家的宅基地，是吧？那腰为肾之府是啥意思啊？说明人这个腰，它就是肾脏的居住的府地。摇转不能，肾将疲矣。所以这儿呢，我又想起来一句老话啊，我这句老话可能给了好多人不少的负担，是吧？但是呢，如果您听了这句话啊，运用了疗法，可能你的负担已经减除了。那可能也有好多人呢，不把这句话当回事儿，现在事隔几个月甚至几年，哦，他知道了这句话的分量。说什么话呀？哎，我说了，得腰椎间盘突出的男人是半个男人，是不是啊？哎，那中国呀，这个男同志的阳刚之气啊是不可被侵犯的，是不是啊？哎，你要跟哪个男的说啊，你说他这个娘娘腔，你说他是半个男人，哎呦，他要跟你什么呢啊，脸红，要跟你这个北方话，这人呢要发脾气，是吧？要急眼的，是不是啊？哎，但是这却是一个道理。大家注意啊，中国的文字孕育着中国的文化。男人，这个男字怎么写呀？啊，上田下力。哎，说男人呢就应该在田里出力的。啊，在田里出力的。所以一个男人连力气都没有了，一个男同志连出力的活都干不了了，难道你说他不是半个男人吗？那么这个力量的源泉在哪儿？力量的源泉就在腰上。所以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这腰一软，男人的力量就消耗大半。不但力量消耗大半，肾精消耗大半。哎，好多人听了我这句话，哦，他知道腰的重要性了。壮大树，腰椎白腿糙，不敢干重活，不敢过度锻炼。好，发现腰的劲儿越来越足，腿的力量越来越好。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哎，说腰椎病怎么好了？怎么好的？没牵引，没按摩，没锻炼。白腿操撞大树，养足了肝肾，恢复了男人的魄力，恢复了阳刚的力量。有人不听这样的话呀，啊，你说我腰脱就半个男人了，是吧？他接着扎针，接着拔罐，接着按摩，接着刮痧，这些都是泻法。后来搞来搞去，我见过那可怜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说上厕所蹲下站不起来，得个人薅。而且颈腰椎疾病是一对孪生兄弟，得了腰脱加上颈肩综合症，手梳不了头，上完厕所手擦不了屁股。我说的不是七老八十的老人，就是60岁人刚刚迈入老年门槛，上厕所得个人薅，蹲下就站不起来，擦屁股都得别人代劳，请问这不是半个男人是什么？ 是不是？小孩子都能自己上厕所，当人上厕所都靠别人的时候，别说男人女人了，连人的生命的基本的自理和尊严都没了，没看看吗？所以这就是腰椎病后来的结果。所以颈腰椎疾病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早防早治。你不把它当回事，它拿住你的时候，你说了可就不算了，是不是？那颈腰椎疾病是吧，它最早不是病在骨头上啊。刚才我让大家判断了肾经是否亏虚的第二条就是看腰，看你腰的力量。说我站时间长了就腰疼，是不是？这都是肾经大亏的标志。那么颈腰椎疾病它最早伤的不是肾，它伤的是筋啊，伤的是筋。所以刚才我们讲栋梁之材，你不要认为光有了骨头就栋梁之材了。那么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房梁与房梁之间的连接是有大钉子钉着呢，是不是？哎，有木楔子楔着呢，是吧？那人的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是什么？是筋。西医呢把它叫肌肉、韧带、滑膜、关节，这多复杂呀，是不是？哎，到中医是咱就一个字，筋。这筋有什么特点呢？能屈能伸。如果屈得太严重了，不行了，那是关节强直，拉不开了，那是毛病，是吧？如果伸得太严重了也不行，是不是？一走路就崴脚脖子，是吧？天天穿高跟鞋，穿成腰托，腰椎滑脱，那都是筋过于松弛，腰椎滑脱之症。你包括女同志那个子宫脱垂，男人得疝气，得脱肛，得腰椎间盘突出，得胃下垂，这些都是筋的松弛的毛病。所以对这个毛病中医有两个阐述啊，一个叫中气下陷啊，认为是出在气上。哎，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我说过的，就是肝血不足不能养筋。哎，有人一听到这儿他就问了，徐老师到底哪个对呀？啊，哪个对啊？都对啊，都对。中气不足，上下不能贯通，肝血不能调达，筋出现萎缩或者吃张。所以从五脏的角度来讲它就是筋，从元气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上下连接的中气不贯通了，是不是？哎，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所以可以吃补中益气丸啊，也可以吃当归丸养肝柔筋。这就好比啊，你上北京啊，你可以开车去啊，你说开车太累了，那你坐高铁，是吧？你说坐高铁太慢了啊，你坐飞机啊，殊途同归啊，别管你怎么去，最后你到北京了，达到目的了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啊，你别管用中医的方法，你还是用西医的方法，你别管用食疗啊，你还是体疗点穴啊，最后解除了病人的痛苦，那就说明你这方法是有效的啊。没有说养生必须是一把钥匙打一把锁，就一个方法，别的方法全不灵，那就违背了什么呢？中医辨证施治啊，同病异治的道理了啊。这是说了骨头和筋，骨头是人体最致密的组织，那么阳极则阴生，骨头是最致密、最有力量、最刚强。那么阳极则阴生，那么人体当中最松软的组织，或者最绵长的组织，最细微的、最有生化力量、变幻无穷、虚无缥缈的组织是什么呢？哎，请大家把这个也要写到你的本子上， 这个叫髓啊，髓，老百姓的话说叫骨髓油啊，我们吃骨头都吃过里边那个骨髓，是不是啊？哎，脑为髓海，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像现在人说啊，你是滑这个滑轮啊，啊，你还是骑摩托车呀，你还是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开赛车呀，戴什么？要戴个头盔，保护什么呀？保护脑壳，而更主要的就是保护脑壳里面那个像豆腐脑一样软的却有无限的力量和生机的髓。请大家要知道髓和骨头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最致密，一个是最松软。骨头保护着髓，髓滋养着骨头，所以它俩是表里相应的。而现代医学认为说那个是骨膜在生骨头，是吧？这又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观点的这个冲突，是吧？大家一定要知道，搞中医的人你要知道，骨头的生长是由谁来决定？髓。所以我们得出推论，所有脑萎缩的人都有骨质疏松症，而现在为止我们这个推论是百分百正确的，没有一个跑了，对不对？没有说骨质疏松的你是不是骨膜缺一块呀？没有。所以说你骨膜的厚薄多少和骨头关系不大。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 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说十二正经养生，肾经的养生文化讲了肾主骨生髓，那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肾的第二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主髓纳气。什么是主髓呀？好多朋友认为呀，说主髓呀就是什么呢？就是泌尿。这认识对不对呢？这认识啊只对了一半啊，只对了一半啊。实际上啊，肾的主髓纳气，它不单是来把人体的垃圾废水排出，实际上呢还包括很多的方面。你比如说人体内的水的分布啊，水的分布，你一说水呀，你像这个常见的疾病是吧，心衰，心衰的病人在西医抢救哎，就要给打那个利尿药啊。为什么要利尿啊？哎，就是水湿不能排出，增加了心的负担，所以会浮肿。哎，这叫肾不主水。所以可见心衰，一个是要增加心脏的自救，而另外呢一个救治就是通过肾的利尿来达到一个强肾主水的作用。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病症啊，也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半条命的肝硬化腹水啊，肚子里有水了，是吧？西医的治疗手段是什么呢？一个是放水啊，通过穿刺把这水抽出来， 二一个是呢，也要通过利尿把这水给代谢出去。所以在西医看来呀，肾虽然只是一个泌尿器官，而实际上呢，肾的排尿包括身体的排汗影响着人体细胞内液和细胞外液的电解质的平衡。说这又有点专业了是吧？有的朋友问了，什么叫电解质平衡啊？电解质平衡啊，就是咱们家做菜或者说咱们家那腌咸菜，好好的一根嫩黄瓜是吧，你给它扔到咸菜缸里，水淋淋的黄瓜你再滴了出来，哎呦瘪了，是不是啊？为什么呢？水分因为周围盐分比较高，水分流失，这黄瓜变成干黄瓜了，不那么水灵了。说北方这腌黄瓜咸菜，这黄瓜太，这咸菜太咸了。说那怎么办呢？舀上一盆清水，是吧？把这个腌干了的黄瓜咸菜扔到那个清水里泡一泡吧。哟，这蔫了的黄瓜怎么又变得相对那么水灵了？当然了，没有没腌之前那么水灵啊，因为它毕竟还是个咸黄瓜嘛。你再喝那个腌黄瓜那个水，那水变成咸味的了，是不是？这黄瓜没以前那么咸了。所以呀，什么叫电解质啊？电解质就是液体当中的这些盐类物质由高浓度向低浓度渗透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啊？所以好好端端的一个水灵灵的黄瓜，你可以把它腌干了，腌干了的黄瓜扔清水里泡，你可以给它泡水灵了，这就是一个水分的交换。人体的水分代谢你包括这个肝硬化腹水是吧，心衰的浮肿是吧，滑膜炎的关节积液，拿个大针穿刺往出抽水的，我告诉你都是治标不治本。这就好比一个涝洼地儿积了个大水坑，你拿个瓢舀啊舀啊把这水都舀扔了，但是因为这地方涝弯，只要有水就往这儿积，是不是？所以有的朋友为了减少腹水说，那我就不喝水了吧。你不喝水，你身体的水分照样都积到这儿，而其他身体细胞缺水，那么人的尿液被重新利用之后，积水还会往这儿来，所以这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呀，肾积水也好，肝硬化腹水也罢，关节的积液也好，请大家写到本上，不能一放了之，一定是什么呢？吸收才能恢复全自动，是吧？我老早以前给大家就讲过，人是用水做的，是吧？人是用水做的，人体内的水每三个月每三个月彻底更新换代一次，是不是？所以我们常说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你到这个地方，什么叫入乡随俗你不要认为我旅游去过哪儿，我待个三天五日住个七天半个月我就适应了，非也你至少得三个月到半年吃了这个地方的水，你半年之后才能够入乡随俗，你身体内的水和这当地的水土才能合而为一，所以这也是天人合一。所以有的朋友你看那身体比较弱的，肾精亏的，他就容易水土不服，是吧？那么我就给大家一个食疗我说不管你到哪儿身体弱的水土不服的，到当地要先吃一道菜吃什么呢吃当地的豆腐你是麻辣豆腐水煮豆腐你还是小葱拌豆腐，为什么要吃这豆腐 你看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全国呀啊各地大江南北那豆腐的味儿都不一样，是吧？所以不同的水做出来的豆腐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用豆腐来调这个水土不服，哎，有着医学的科学的理论在里面。哎，所以大家呀，你特别是出门旅游的啊，长途跋涉的，哎，别忘了到哪儿你点到菜就是当地的豆腐，哈哈，当地的豆腐啊，很地道的啊，很地道。这说了肾的主水啊，体内的一切水湿代谢皆由肾脏所主。那么还有啊，我们以前讲过脾化湿啊，是吧？那这个脾化湿和这个肾主水，说他俩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哎，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一个是啊，水来土屯，脾脏五行是属土的，所以这个脾啊，它是燥湿，脾是来燥湿的，是不是啊？而这肾是来主水，换而言之来讲，一个是水兵的总督统，那是肾啊，水军的大都督，是吧？一个是什么呢啊，一个是咱们盖房子的啊，水暖工专门管堵漏的啊，那就是脾，所以脾叫燥湿。如果我们再要进行细节区分呢，就是肾啊治大水，是不是啊？你身体的五脏啊，江河湖海啊，这都归肾脏所主。而这脾脏呢，它治小湿，哎，它是来治个这个涝洼地儿啊，治个这个房子漏雨啊，啊，治个这个下水道不通啊。所以说你像跟脾湿有毛病的病，它不是浮肿，你像湿疹啊，皮肤上长湿疹了，我讲了脾湿犯肺，是不是啊？你没听说看谁那个皮肤上那湿疹哗哗哗往出流水的，跟那个自来水管爆了一样，没有。还有啊，这个脾湿动脉硬化啊，没看着血液里边哗哗哗流水，它是什么呢？粘在血管壁上的油柳子啊，这是脾湿扰了心之血脉。你再比如那膀胱炎啊，膀胱炎每次尿不多点老疼，是不是啊？尿道炎、膀胱炎、肾炎，是不是啊？这也是脾湿。你包括脂肪肝也是脾湿沉积到肝上，所以湿为小水。水你看湿字怎么写，三点水加上一个显露的显，就是刚刚露出那么点水，显露了，这叫湿，是吧？而肾脏治水，这是大水，哈哈，这是大水。哎，所以学习中医很有趣儿啊，虽然都跟水有关，大水小水不一样，是吧？所以主水和利湿它也不一样，是不是啊？哎，所以呢，治人体内的一切水湿之病，记住了，治水要找肾，治湿要找脾，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慢性结肠炎、跑肚拉稀、吃麻拉麻、食谷不化，什么毛病啊？哦，脾肾阳虚啊，他俩都有毛病了。那脾的毛病呢，是肠道充血水肿，肠子发炎，是吧？食谷不化。啊，肾的毛病呢，是把不住门，小便少了还老拉水，你看，哎，这样要把它整清楚啊。这叫肾主水。今天关键要说的重点就在这后面，叫纳气，是吧？哎呀，中医一个字啊，一字千金，是吧？什么叫纳气啊？是吧？好多人不容易理解。在这儿啊，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小报道，啊，挺有趣儿的。说什么是教授啊？这个教授啊，是拿一张纸的学问，能给你写一本书，是不是啊？啥意思？哎，能够细节分析，条条是道，深入文化，这叫教授。 所以呀，哎，我们看《论语》，一句话，它就是一大篇文章，所以一部《论语》治天下，那就看你怎么学，怎么了解，所以这叫教授，里边都是学问。那什么叫专家呀？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再复杂的东西，到了专家手里，就是那么几行字，叫切中要害，是不是？所以开始有些人不理解，说我到医院看病啊，我排了三天队挂了个号，我去了，怎么专家就给我说两句话就给我开了药，这病就我治好了。好多人认为这专家对自己不负责，实际上我告诉你，专家不是考试考出来的，专家是拿病人堆出来的。今天300块钱你挂一个号，给你看了3分钟病的专家，他是用3万人甚至30万的病患者的经验积累给攒出来的，所以才有今天的专家。如果今天的专家给你看病一看也3个小时，那他不是专家。所以什么叫专家？专家是经验积累的浓缩了后的精华，叫内行看门道。所以专家拿来一本书，可以几句话，多说一篇纸，就把它总结出来，这叫专家的精髓，是不是？那么还有啊，辩证论治，对于大家不懂的知识，我们一句话一个字把它掰开了磨细了，让大家理解到骨子里面消化吸收，这做的是教授的工作。遇到了你复杂的病情，你从头到脚说了一箩筐，我说得别说了，我就问你一条，问完了我告诉你什么病用什么方法，这是专业的知识，这是内行看门的。所以啊，能繁则繁，虚简则简，辩证施治，辩证施养，因材施教。所以就好比孙悟空那个金箍棒，你想让它大的时候它就变大，你想让它变小的时候它就变个绣花针。所以专家加上教授，它等于什么呢？哎，它就等于一个大师啊。所以现在社会有很多人自称大师，是吧？大师级人物，是不是啊？哎，什么国学大师啊，什么中医大师啊，什么书画大师，是吧？什么演讲大师，什么历史学什么大师，文物保护大师，哎，太多大师了。那么我们就去看一看啊，你是否具备了这个能大则大，能小则小的能耐，是不是啊？所以听到这儿之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肾，主水纳气的这个纳字。什么叫纳？一字千金，一字千文，是吧？人得房颤的，我告诉大家叫肾不纳气，是不是啊？打个喷嚏就尿裤子的，我告诉你肾不纳气。小孩老尿炕的，我告诉你肾不纳气。这个打麻将上瘾嗜赌成性的，我告诉你叫肾不纳气。这个睡觉特别浅，有点动静就醒了，也叫肾不纳气。哎呦，我还可以举出几十个上百个，都叫肾不纳气。所以这一学就给我们没有医学基础知识的听众朋友给听迷糊了，是不是啊？包括一些刚毕业的中医药大学的大学生可能也有点摸不着头脑，那到底啥叫纳呀？哎，什么叫纳呀？常言道说海纳百川，啥意思？哎，说所有的河流清水也好，浑水也罢，最后统统的流入大海。哎，所以下一句叫什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以大海的胸怀它能容纳这清清浊浊浑浑噩噩，最后都把它化作什么呢？汪洋一片，这是海的胸怀。那么肾主水纳气，这个纳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肾它是主人一身之阴，又统摄人一身之阳的，它是一个原动力的这么一个气泵啊，原动力的一个气泵，是不是？心脏干活干不动了，心脏不能自主的时候，它就去找肾了啊，肾呢你给我补点气儿吧，是不是？哎，那么人的肝脾肺当五脏他自己的气血不够用的时候，他都去会找肾。所以啊，中国的传统伦理上说长兄为父啊，长兄为父，什么道理？肾为五脏之长兄，肾的纳气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肾统摄着人一身的阳气。所以夏天那个房颤的，把肾的气纳足了，你的心就好了。哮喘慢支肺气肿的，到了秋三月，你因为夏天没做庚金救肺法，到秋天犯病了，肺是管喘气儿的，但是如果没有肾之根，这气儿就短，它就接不上。好了，肝硬化腹水的都可以把水湿代谢掉，所以说这叫肾纳气。这个纳气是啥？就是我刚说的统摄人一身之阳，就是叫什么？叫危难之处显身手，这就叫肾纳气啊，肾纳气。好了，今天的肾主水纳气给大家说完了，那么下来就要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说这个肾到底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这个肾到底生不生孩子？我来告诉大家，肾不生孩子，但是肾五脏六腑十二官当中它的这个官名叫什么？叫坐将之官。坐将之官，那现在怎么没有这个官啊？啊，有。古时说这个坐将叫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说干什么呢？变戏法啊，哎，你可以理解为变戏法，没有东西造出来吗？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变戏法的魔术师，那你就太小瞧这个肾脏的作用了。因为肾脏的坐将之官，它不是变戏法，变戏法都有道具啊，是不是？没听说哪个魔术师说干脆我天天变钱花，我什么都不干了，没那个。他能变出好多钱是提前准备的道具，都是假的。所以看魔术叫自欺欺人，都是骗人的嘛，是吧？而肾脏这个坐将之官，它真的却是无中生有，没有的东西它能创造出来。所以现代汉语来理解这个坐将二字，就是创造力，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发明家。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都离不开这个肾，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女子以七为纪，男子以八为纪，这个七八的道理都是说人的肾经的发展和主宰，都是说的叫肾脏的创造力。所以肾拿啥创造啊？是不是？说神话故事里说亚当夏娃拿泥点子往出甩人，那还得有泥呢，对不对？哎，那么肾拿什么来创造？就是拿人的精血。所以生孩子不是肾脏一对腰子的事，肾脏的坐将之官的创造力是不可磨灭的，但同时五脏六腑的气血精微的生化，五脏的精气神 他们之间的气化转变才是真正决定你的肾它的坐降之官来创造新的生命的一个物质材料，是不是？所以到这儿大家就要明白了，生命不是空存在的，它要有它的物质基础，还要有它的精神基础，是不是？所以呀，西方人把这个婚后生的那个小宝宝叫爱情的结晶，哎，这个说法就蛮符合中医的观点。的确啊，所以生孩子这个爱情的结晶怎么结晶，就是需要，它是需要有什么呢？情感在里面，缘分在里面，机缘在里面。所以这个不是违心的，而是告诉大家生命是需要得到尊重的，它不是你团了个泥人，是不是啊？神话故事里说泥人得神仙吹口气儿，是吧？有了这口气儿，那泥人才能变活啊。那么生活当中那些啊，是吧，正在为生孩子烦恼的人，你不要认为你身体好你就能生孩子，还需要什么呢？哎，还需要情感，是吧？还需要什么呢？灵魂啊，还需要好多好多的关于精气神层面的问题。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十二正经养生，我已经把这个膀胱经的养生文化啊，这里边发烧是吧，高烧好啊还是低烧好啊，啊，人发烧的道理啊，给大家已经说过了。那么在肾经当中，我们给大家讲了什么叫肾主骨生髓，帮助大家揭示了为什么脑萎缩的人一定会有骨质疏松症，同样也告诉大家了为什么骨质增生、骨质疏松不能点穴按摩，而且骨病无小病的道理。那么在肾主水纳气当中，也给大家讲了肾主水和脾化湿的文化区别和调制的区别，是不是？那么肾呢，它又主着人生命的传承。黄帝内经十二关当中的这个肾脏叫什么呢？叫坐降之官。给大家讲了这个坐降的意思，叫发明家。所以肾脏的创造力决定着人的生命的繁衍啊，了不得，是吧？那么膀胱经是什么官啊？啊，膀胱经是周腑之官啊，管人体内的水运，是吧？所以膀胱经的失落啊，就要得肾结石、肾炎啊，膀胱炎、尿道炎啊，水湿过多就会长湿疹。这五脏六腑啊给大家都说完了，那么十二正经还剩下两个重要的时辰和经络的养生，一个是虚实，一个是亥实。这个虚实呢叫手厥阴心包经，是吧？叫虚狗亥猪啊。这个亥时是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时辰啊，它承接着什么呢？子时，是吧？